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天，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又一集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啊！今日继续有 PC 施俊卿同阿 O 一齐做节目。早晨， 早晨啊 O。 喂，今日咧同你讲下，嗱过咗咧就系端午节啦， 系 有冇食咗粽先？ 呢个系必须要食嘅。你有冇游水先？ 有啊，呢、這个游水都系必须要游嘅，即系呢个叫做咩啊？龙舟水，龙舟水啊，落一落水都系好嘅。不过咧我问下你啲口味先嗱、我记得咧，你同我啲口味其实系近似嘅。我成日都话咧呢个节目咧，如果斋讲饮食嘅咧，其实咧讲一集斋饮饮食食咧都够噶啦，嘉宾都唔使请噶啦。 系 啦，不过咧， 我谂系唔够啊，系太多啊，太丰富， 太丰富啦。咁啊，我自己就真系好中意食咸肉粽嘅。 我都系。 甜種我反而真係麻麻地，你係咪都係咁啊？ 都 係、 哎， 好嘢， 係 握個手先，握個手先。好啦，今年咧食咗兩隻粽，但係開始醉過㗎啦，要跑翻步啊，同埋游翻水咧，去減翻啲卡路里出嚟。咁但係今年咧，哇！啲五花腩同埋咧，再加啲蛋黃咧。真係好鹹香，好正、啊， 同埋好靚喎！今年啲鹹蛋唔知點解， 係咯，唔知點解咧， 係咯， 即係可能我哋 多翻關會唔會好啲咧？因為 應該都關事嘅，可能我因為餵食啫嗱、我就叫做都游下水啦。咁不過咧，我室內嘅泳池游嘅，因為就。驚天氣唔好啦，同埋都驚即係突然間，你知今時今日其實沙灘呢或者嗰啲叫會所泳池呢雷暴警告呢其實佢會 close 好快㗎嘛。咁無論我哋俾幾多錢管理費呢佢喺雷暴警告呢佢都係會冇咗你嗰個游水池。 咁都係危險嘅。 咁啱嘅啱嘅。 佢都係為咗保障大家安全。 啱啊如果我唔安全呢就禮拜六冇人返嚟做節目。 所以證明你呢個禮拜過得好安全。 安全係啦幸福係。喂咁近排都系安全。 我呢个礼拜就去咗大澳，系、啦。咁当然啦，我哋去咗大澳嘅话，咁你一定要欣赏呢个龙舟游涌啦，我哋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系 咁，另外咧，我选择咗今年咧住一晚。 哦，喺大澳嗰个古迹嘢嗰度， 系啦，嗰、那个好靓文物酒店。 喂，等等先，好难 book 噶，嗰个要预早几耐 book 啊？ 预早咗两个月嚟 book 啊。系啊，冇错。 你讲得轻松啊，我知道好难 book 啊，因为咧身边啲朋友仔咧，有啲曾经喺嗰度求婚嘅，咁、佢想咧，重回昔日嘅老好时光啦，可能嗰啲咩纸婚、棉婚、皮婚嗰啲咁嘅嘢。 我差啲以为你话要喺嗰个景柱里面有啲美好时光要回忆一下。 唔系，冇嘅冇嘅。咁啊，纯粹想啊，嗰阵时喺嗰度求婚，咁啊想住翻晚咧，真系啊，佢话要 book 成个几月咯。我原来个几月都唔得啦，如果好似 PC 咁样讲咧 ，book 成两个月。 因为有啲特别。嘅節日咧，你需要再提早更多去 book 嘅，因為其實同大家分享一下啦，成間酒店得九間房嘅啫，係啊，咁但係啲房都特別嘅，每一間房有自己嘅特色，有自己嘅故事咧。你問我嘅話，因為可能有啲係由一啲探長室去改變出嚟啊， 探長室啊， 係啊，當中咧有一啲故事咧，例如係有子彈窿嘅， 哦，真係噶， 係啦。 咁勁抽， 冇錯、 哦。我自己真係一次都冇住過呢一、個叫做酒店。不過啲人影相就好靚嘅，同埋係咪都貴嘅？其實都接近四位數字一晚嘅。 有四位数字，一定系四位数字噶 啦， 系啦，唔系一个普通嘅四位数字添。 我唔系一个普通噶， 系啦，最少都系咁样去到咁样噶啦。 Sorry， 我系现实主义问一下先啦吓，即系如果你去到2000多蚊咁样一个价位啦， 基本盘啊呢、這个系。 我想问系咪都包早餐啊？ 包早餐嘅，包早餐嘅，系啦， 即系有少少。你知有阵时香港人咧去到呢位，我个价位个景色到到嘅，但系。包啲咩先？ 首先包个日落太阳咧，如果 好天气嘅话，呢个系 priceless 嘅，呢个无价嘅。 冇错，系好靓嘅，即系有特别系一两间房啦，佢望嘅日落咧就真系用无敌嚟形容噶啦。即系点样瞓喺度望住个日落， 望住个咸蛋黄啦。到时咧就唔使喺个粽嗰度揾个咸蛋黄，系眼前都。 同埋佢系套房嚟嘅，有部分咁，所以佢有个厅啦。咁所以大家可以一家人去玩嘅时候，哦，点样去？ 去享受下成個活動。 咁、哦、都幾好啊 ！PC 你咁樣講話，即係其實都少少地都睇到啲龍舟嘅頭或者龍舟尾啦、那個。 龍舟頭尾就 可能要落翻去下面睇， 要真係行翻過去呢、這個大中橋啊。 其實哦，即係原來喺我哋平時搭嗰、那個艇仔嗰個位嗰度就做龍舟比賽㗎。 嗰邊其實喺碼頭做龍舟比賽嘅、啊，即係大家落車啦，即係落咗巴士、旅遊巴是是或者坐船到達嘅時候咧、嗯，其實就喺坐船到達嘅位置嘅對出。 嗯， 系啦，嗰、那个空间里面做龙舟比赛嘅， 咁啊放心，嗯、即系今年咧龙舟咧，除咗大澳有得睇啦，赤柱有得睇啦，仲有呢个国际龙舟邀请再游翻嚟咯噃。 但系最重要咧，即系讲开、嗯、今年嘅呢个龙舟游冲系最值得睇嘅。点解咧？就系、是、因为嚟紧咧，过去即系将会过几年咧。我哋大澳将会有几个大型嘅 项目 维修啊，系、 哦、 啦，即系如果大家会有留意嘅话咧、哦，我哋喺几条涌里面咧，其实系将会建立两条天桥啦， 系 即系都会开开合式嘅天桥，咁所以咧有部分嘅位置可能系会受影响，咁、 嗯、 所以咧今年系一个好重要嘅时间，你都记载咗哦，我未有桥嘅时候。系啦，我哋嘅龙舟游冲系点样嘅咧？ 咁、哦、样咁啊，即系不过端午节就过去啦，咁啊，大家就可能屋企啲粽未食晒，快啲食咗，如果唔系发毛啊吓咁啊。好，转个头再请嘉宾同我哋分享下，究竟咧喺湾区入边咧，即系请人嘅情况系点样啊？人才管理系点啊？咁啊，转个头咧，请嘉宾同我哋多讲少少呢方面嘅知识同埋资讯啦噃。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咧，继续我哋喺个科技嗰度啊， 探索一下先，我哋进入湾区啊吓。咁啊，上集咧已经请嚟呢两位嘅嘉宾啊，嚟自咧东升科技创办人啦，黄晴雄先生啦，同埋郑敬雄女士嘅。两位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啊。上个礼拜咧一个钟头唔够讲，咁啊问翻啦，因为啊你哋咧都喺内地咧嗰度做呢个支援啦、开发啦，有一个 app 咧叫做 ERP 嘅 apps 咧，咁就可以做到咧合同啦、采购啦、开报价单啦。其实咧一 app 在手咧，哇，好似咧即系好多工业嘅制式咧，已经可以一条龙咁样帮到啲即系工厂啦，或者个生产线咧，可以好快理顺得到啦。咁啊，客似云来啦。不过大家都知道啦，过去嗰两年咧争啲啊，咁样 covid 疫情啦。咁但系政府都好好啊，讲紧嘅系香港政府啦，有个 BUD 嗰个基金咧就批咗一笔嘅钱，咁啊俾你哋有新嘅发展，系咪 Lewis？ 吓，嗯。 是的，当其时呢我哋申19年年头呢就申请咗个 BUD 啦，咁申请佢最多係可以攞100万当时，咁我哋申请咁里面有啲 activity 呢就俾佢划走咗，所以佢批咗70几万俾我哋，咁啊2019年嘅4月1号开始。咁开始嗰阵时咧，就初初都冇乜大问题。不过到疫情一开始咧，负责嘅同事咧就佢话要翻大陆，离开咗香港。佢惊香港人口太过挤迫，容易发生有事。跟住之后通关啦，我哋就不得得暂停咗呢个 系计划啦，咁样系啊。不过个过程顺唔顺利啊 ？Sophie， 我又问下你啊。 都 OK 噶，不过我哋就开始最主要就要请啲大陆嘅员工啦。咁啊，做一系列嘅展览会啊，喺广州啊、深圳啊。咁百度嗰个 Google 咧都做 嘅，就要落啲广告啦，系咪先？你知内地啲年轻人啦，即系你好难话，喂，我哋仲登报纸请人啊！即系我哋成长嘅年代就话登报纸请人啦。咁但系调翻转头，而家人哋已经叫做喺网络嘅世界已经有好多唔同嘅资讯啦，系啦咁样。咁但系喺广州同埋深圳嗰个叫做请人会啦、展览会入边啦，过程之中你又觉得啊，其实。是咪其实内地啲专才都好劲嘅，特别喺学历方面，即系好似好容易就已经硕士毕业啊，或者即系上海交通大学啊、清华啊，即系好似哇！我哋旧时觉得好梦幻，全国十大嗰啲大学咧，好似啲大学生都几多，会唔会系咁样吓？ 是几多噶？咁请人嚟讲咧，我哋需要香港有支援嘅 support 啦，跟住大陆再请人啦。咁香港支援 support 咧就好快就请到啦。咁大陆咧，我哋出咗好多广告啦。咁啊，嗰啲求职信好多好多好多，净系筛选都几头痛嘅， 筛选都几头痛啊！人太多啦，反而就真系搵唔知钱请边个好咁啊，请晒佢哋咯，得唔得？请晒得唔得？ 但系个问题咧，就系因为我哋喺大陆唔系太出名啦，咁嗰啲就好难玩到我哋啱嘅，即系佢好多咧学历咧，嗰啲大学咧，我系唔认识嘅。 哦，原来咁样，咁你又要用好多时间去查找翻 相关大学， 究竟系咪真系噶咁样？因为都唔知啦，系咪先？咁你都想揾到点对点帮到你公司嘅人啊嘛，系咪先？哦，系，都几得意呢一件事，我觉得都不过过程应该都系顺利啦，依家企业都一步一步稳步上扬。是吧 Lewis？ 其实因为之前我哋有请过啲员工啦，咁大陆啲员工咧就好多时候一过年咧，跟住过完年佢请假之后翻嚟咧就唔见咗人噶啦。 因为翻老家嗰度可能拜个年，跟住又相亲下，跟住突然间你都知啦，过去嗰几年其实春运咧就停咗一段时间啊嘛，咁就可能耐冇翻老家，咁可能就其实老家都开始发达咧。即系可能佢哋出省嘅时候系二三线城市，跟住依家随住内地个 GDP 几好，或者个疫后复苏嘅力度好大，二三线城市个人均收入都上升，咁佢就变咗唔需要穿州过省嚟到广州或者深圳做嘢。个重点系你深圳广州个生活水平咁贵。 系 咪先？ 呢个系一个大问题。 咁我喺呢度搞唔掂啊！我就算揾翻高啲嘅人工，但我用嘅钱多咗。但可能喺老家嘅话，冇揾咁多钱，但住又平啲，系咪先？即系可能食又平啲。 咁其實都係圍緊呢一條數咯。所以內地呢個位都係棘棘地嘅，因為個失業率近排都見到又喺度，特別個失業率係好聚焦喺啲18至24歲嘅年輕人嗰度，就係、是、遇上呢一個情況。咁不過呢啲國家實會幫手噶啦，國策睇下點樣諗啦，就唔係我呢啲四眼仔凡夫俗子諗到嘅嘢嚟嘅。希望咧，你公司咧會由香港出發啦，咁喺灣區嗰度咧，喺更加多嘅城市或者更加多嘅唔同嘅生意部件嗰度可以涉獵得到啦。咁啊，有機會再上嚟講下呢個 ERP 其實點樣可以往後貼地啲咁樣去進行咧。嗱，過去嗰兩集講咗喺生意模組嗰度啊，生意模式嗰度，我哋講咗好多商業模式嘅嘢。吓，其实平民化又用唔用到呢啲嘢嘅咧？市民又有冇机会可以用到呢啲咁专业化嘅系统咧？咁啊，揾个机会再同我哋分享一下。又调翻转头，可能我啱啱讲完之后，你哋又 inspire 到你哋会想揼啲新嘅 app 出嚟，二系可以俾市民可以应用得到咧。咁样呢、這个都系啊，你哋做创科创投嘅系你谂噶啦，唔系我哋做 media 嘅谂噶，我哋负责访问嘅咋。好，今日早上咧，多谢晒两位上嚟啊，湾区生活一小时啦。咁啊，希望你哋嘅生意咧越做越大，好嘛？多谢晒，拜拜， 拜拜。 再难学会吹嘘，我不错，他花样这么多，你看上哪一个？命运逆顺从坏惯，好怪哪一个？还是魅力才令你疯魔？我奈何？谁情陷天使？情长无关系。尽如白痴，一声不响等接你圣旨，谈情没本事，纯情才可耻，为何认真输得起先可以更放肆、心开得很清楚，心酸的只有我，就像是未能面对喜欢你的我，算这么多，你当作货必货，自问极善良，就算天都会放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机场有客机终止起飞，紧急逃生梯打开，11名乘客受伤送院。国泰表示，由香港飞往洛杉矶的 CX880 航班，因为机组人员侦察到技术故障，终止起飞。飞机返回登机闸口之后，机组人员启动预防性措施，疏散乘客，安排乘客由逃生滑梯离开飞机。机上再有17名机组人员同293名乘客，有11名乘客在疏散过程之中受伤送院。国泰就事件为乘客带来不便深表歉意，将会配合当局调查，已经安排受影响乘客入住酒店休息，同埋调配另一航机前往洛杉矶，将会在今朝10点起飞，将会是在今朝10点出发，而需要在当地转机的旅客将会获安排其他航班前往目的地。机管局表示，凌晨0时20分接获报告，消防随即到场支援，救护员即场治理受伤旅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有信心今年内可以展开本港与内地建立恒常器官移植互助机制。目前有不少操作上的细节要处理，包括运输流程和成本，以及两地器官运送出入口的法例规管等。他说， 摘取器官之后，可能要透过飞机、高铁或者救护车运送。如果当中出现阻滞，可能会造成浪费，因此必须有清晰安排。卢颂茂接受本台上任一周年系列访问，被问到有意见提出采用预设默许机制提高捐赠数目是否可行，卢颂茂回应话：社会多年之前已经讨论呢种法定方式，但系未有共识，又话担心咁样推动器官捐赠会有反效果。佢又话每个岗位都有难处，形容食得咸鱼抵得渴。面对无数挑战都会迎难而上。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近期感染新冠病毒需要入院的儿童年纪较小，介乎三至五岁，个别人有思考症，延迟看医生有可能引致器官闭塞甚至死亡，他们之前都没有接种疫苗。他提醒儿童要打齐三针疫苗才有保护作用，无论之前感染过多次新冠病毒都只能够扣减一次疫苗，仍然要打多两针。关日华在一个电台节目又说，部分儿童有长新冠病征，影响不同器官、神经、中枢系统和呼吸道，最担心是影响记忆和认知，导致学习迟缓，一般可能会持续六至九个月。他提醒家长，如果子女气促和发高烧，应该尽快提医生，同时不应该上学，在人多地方应该戴上口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现时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暂时正常，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九龙塘方向近广华医院一段呢系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弥敦道。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是交通繁忙，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现时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西贡消防局对开一段是交通繁忙，经过请你特别留意。跟住提返你一个封路安排，在葵涌的和塘咀街因为有紧急维修，去葵涌道方向近建全街的第一、二线仍然需要封闭，影响到现时车长超过16米的车辆禁止由和塘咀街左转入去建全街。今次因为有紧急维修，和塘咀街去葵涌道方向近建全街的第一、二线是暂时封闭。另外车长超过16米的车辆禁止由和塘咀街左转入去建全街。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和记大厦行人桥面来回。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赵丽颖、欧豪、李光洁领衔主演，《风吹半夏》。 要活一块活，要死一块死。 我可不想死， 咱不就求个和字 吗？你就是杀了他，他也给不了你这么多钱。 我欠你们的呀。 根据阿奈小说《不得往生》所改编，讲述一个女子在钢铁行业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国剧830，《风吹半夏》，7月3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边个最劲啊？ 边个？ 肥姐，肥姐系最劲。肥姐系彩排嗰日，佢已经成份稿记晒， 真系好好记性。 真系好好记性，佢同埋佢系成份记晒，即系你提到呢啲嘅前辈，其实对我嚟讲系好好嘅榜样咯。即系佢哋工作好认真啊，或者阿姐咁，佢对于工作嘅要求同埋认真，其实真系教到我哋咯。Hello， 我系李浩林，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啊！今届嘅服务会主题咧就系服务合作促发展，绿色创新迎未来啊！总共有65个国家同埋国际组织参会。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你觉得点样学印尼文好啊？ 梗系由浅入深啦，就由数目字一至十开始啦。 一至到十 ，satu, dua, tiga, empat, lima, enam, tujuh, delapan, sembilan, sepuluh。 想学多啲印尼语嘅话咧，就要留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思培 Beautiful Sunday。 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志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阿欧，翻到嚟，梗系要倾下上个礼拜。你有冇去到湾区啊？ 有啊有，我上个礼拜去咗广州，系啦， 系。 咁啊，你想讲咗我去广州先，定你去东莞先啊？ 我嗰啲比较比较刻骨铭心。 但我一我一讲就停咗落嚟。咁啊，你知啊？咁啊，你讲 好嘅，可以分享下嘅。 系 我首先会问一下，咦，阿欧，你翻国内，我哋成日都会喺成个节目里面都讲，有啲咩好食好玩，或者有啲咩系你觉得好中意食？我不如讲下，有啲咩系你会好唔想食，同埋你见到会好担心嘅。 和味浓咯，呢、這个就真系最惊，因为我由细到大好惊曱甴嘅， 系 好惊曱甴嘅，咁所以。我细个咧已经啊听过屋企人讲咧话和美龙呢家嘢咧系咩紫夜鸟啊嗰啲咁嘅嘢啦，类似嗱你呢个纯粹主持人阿爸阿妈讲噶， 系 有冇考证过我唔识噶，咁总之我就好惊嘅。咁、我细个咧你总有啲阿叔啊姑丈嗰啲好中意玩啲细路仔噶嘛，即系成日攞啲虫无端摆落你个碗嗰度咧，但系嗰啲系食用虫嚟嘅。我再讲多次，大家好惊虫呢一样嘢啦，但系咧联合国咧系鼓励。Next generation 係要食蟲嘅，因為咧蛋白質夠高，同埋咧叫做解決到個糧食危機。當然你食唔食啊，適隨轉變啦。但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真係咁樣講嘅。OK， 犀利啊呢、這個。 咁但係，總之我細個咧就俾嗰啲姑丈咧整蠱得太多咧、我就好驚嘅。 係 唯一一種蟲我會食咧就係嗰啲蠶鹼啊，蠶蟲鹼啊。即嗰個就少少， 呢個攞嚟炒蛋咧，即煎蛋餅係 OK 嘅。 或者佢就咁叫椒鹽咁樣炒到好香咧，那個 texture 有少少似薯條咧。 係 呢個唯一一種我自己接受到，因為我去到北京咧，佢啲大嘅蠶鹼或者蠶蟲鹼咁樣咧，佢其實係串燒嘅形式噶，四粒咁樣咯，咁又係燒到鹹鹹香香，滲啲孜然粉咁樣。 呢個我都食過。都尚算擺到落口，即係但係都覺得咬落去咧，有一陣醬必出嚟嗰下咧， 係啊，搞唔掂 係啦，係呢一下真係搞唔掂， 雞子 feel 咯，咪好似。 但係咧，我今次去東莞咧就係、是、我啱啱講啦，水曱甴， 水曱甴唔得， 係啦，水曱甴，咁佢咧。 仲要系用卤水嘅， 系系。 我自己就真系，我真系摆唔到落口。 sorry 兄弟，我想问你同咩人去会食呢咁嘅嘢？我深信你此行并不是和你太太出门，系咪？ 但系嗱，唔系同我太太去嘅， 但系公事啦， 系公事啦，一大班人啊，系去惊个交流。 系咯系咯系咯。 系啊，咁同埋咧，我想讲水曱甴原来咧而家系好贵嘅，系啦系啦，仲要超过100蚊。 系咪我头先讲嘅嗰啲和味龙啊？就 系 系 啦，就 系 你啱 嘢嚟噶嘛？ 佢要搣咗个头同埋搣咗啲翼，然之后食嘅。咁但系咧，我哋 唔使咁仔细嘅啦。朝头早，朝头早唔使咁仔细噶啦。唔好意思啊，嗱，透过底波要讲一声。如果你而家食紧叫做黑松露炒蛋早餐咧，我哋无意冒犯你嘅，要讲声唔好意思先嘅。因为朝头早我哋平时做晨光都好少讲啊。不过呢啲少少猎奇色彩啦，或者即系 PC 一个纯粹嘅分享啦，咁样 OK 嘅。咁总之你又唔食啦，系啊，总之唔食啦，就搞唔掂啦。咁但系随行之中就好多人食， 好多人食嘅，同埋有两种食法嘅。咁我哋当日咧。就是用咗个卤水啦，见到佢哋咁，但系原来咧，佢哋讲翻咧， 系 椒盐系好啲嘅， 因为椒盐唔觉嗰样嘢系 啦， 同埋个颜色唔同咗啦吧。 第一个颜色唔同咗，第二个个 texture 都唔同咗。啱啱讲啦，咬落去必张嗰下，其实就 系 一个啦， 唔好啦，唔舒服啦，大家系啊。 咁但系另一种咧，其实即系啱啱讲椒盐咧，其实就冇嘅，好干爽嘅。 系， 但系对唔住，我都系唔敢食嘅。 都搞唔掂啊，都系啊。咁啊，总之呢个都系一个体验啦。 冇错， 咪东莞唔系净系食呢啲噶， 系 有咩好食啲噶？讲翻一碟好啲嘅菜出嚟。 好啲嘅菜好，真系要同大家分享下。去东莞，如果你有机会去后街， 后街 后街，我应该以前都曾经同阿 O 分享过。 嗯， 后街嘅意大利菜系好出色。 系啊系啊，你有讲话唔知当地因为有啲人去嗰度买货定系点样，跟住就 落地生根啦。 系落地生根有个族群，咁所以佢啲意大利嘢咧系可几靠谱嘅。 系啊，因为尤其是 pizza 啦 ，pizza 佢哋嘅石炉煮嘅 pizza 啦，即系搭特登搭个石炉喺个餐厅里面啦，然之后去烤焗嗰个 pizza 系。无敌啊！ 哦，依家去东莞点搭车啦？系咪就系搭翻高铁或者搭翻和谐号就得啦？ 如果坐高铁去咧，可能只会去到我常平啊嗰一边嘅。咁如果我哋要去长安啊后街咧，可能你就要坐翻一啲叫做旅游巴啦，即系旅游巴可能喺翻口岸区嗰边坐啦，即系深圳湾口岸啊或者呢啲。 几耐噶？我想问下。 个零钟。 哦，个零钟啊， 系 咁都要啲时间喎。 个零钟系。 都要啲时间咁样。咁啊，总之如果你话PC 头先嗰啲分享，你好似道者咁、固然只係好啦，因为我知道好似文雪啦又係好似真係有啲食疗嘅价值嘅，咁如果唔係唔会去到咁贵啦， 冇错， 大家依家你成个中国都係两个字就係养生㗎嘛，所有养生嘅嘢都係贵嘅，咁点解嗰样嘢会贵呢？就係牵涉养生嘅元素囉，咁嗱呢啲搵返你自己中医师啊，或者搵返啲保健师去帮你考证啊，唔好将个责任卸咗落我度啊，嗱我唔食嘅 ，PC 都唔食嘅，咁样吓。 咦，咁到你讲下你嘅广州咯？ 好啊，好啊，不如我哋听只歌返嚟咧，翻嚟讲下呢个广州之行，我究竟做咗啲乜嘢 啊？好啊， 即系同听众又可以互动下啦，都几多嘢几 impress 噶，唔止讲到一集，我下集都会将呢个广州嘅货咧再卖一卖俾大家。不过咧，此刻嚟讲咧，我哋听只歌先。 走一圈几公里路，踱步望田园，就快抵达美好，怎么永远到处碰壁兜转？不草率事事，还是一冲事事，摘去小撮野草，角落却看到了寄托。 自我走进大土，我想嗜好让你自豪。如声音崩溃，将要埋掉。黄叶又堆起，成像我没塌下。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听完嗰翻嚟咧 ，PC 啊，哇，你都好中意揸车噶嘛，你都爱车嘅朋友嚟噶嘛， 绝对系。 咁我嗰日咧就翻广州咧，有啲屋企嘢要处理，咁处理完之后夜晚黑咪食饭咯，食饭又去翻呢个海心沙嗰边，即系广州塔嗰边啦。 系 OK 咁啊，食嗰间嘢都哇几好啊，几出色嘅咁样咁啊，食嗰啲皖鱼生起家嘅，咁但系咧我就麻麻地够胆食嘅，其实皖鱼生，不过咧我就尝试将嗰个皖鱼嗰两尾咧都有食嘅，即系嗰个椒盐皖鱼骨啦，同埋嗰个皖鱼皮啦，咁都做得好出色嘅。 皖鱼皮嘅点系咪点 wasabi 咧？唔系，佢嗰个皖鱼皮就系用葱同埋用花生去捞啊。其实就系上下九咧好出名有一间乜乜记咧，就专做皖鱼皮。原来皖鱼皮咧唔经唔觉咧都攞埋飞围嘅。 哦、竟然系 系啊，同双皮奶啊，同埋肠粉嗰啲咧，一齐都系有份做呢啲叫街头小吃咁样咯。咁当然你翻到广州梗系会食碟肠粉啦，我往后再讲啦。呢啲巢皮肠粉，咁但系咧，我有两件事可以喺呢个广州之行可以分享。第一咧就系食完饭散步啦，去到广州塔嗰小环腰下边咧嗰个海心沙嗰个公园嗰度咧，哇，有个好大嘅 showcase 啊！ 系咩 showcase？ 就是一个宝字头的跑车品牌，有75年的发布会在那里做。 是。 哇，我其实近这几年挺喜欢这个牌子嘛。同埋呢，在广州多人揸这个牌子的车。 咦，竟然是啊。 是啊，不知道为什么。 进口车来的。 不是，其实落地生根的。 进口品牌呢，应该 说。他已经是 Under 大什么车厂，好像。我没记错的话。 是。 都是 Under。 香港是。 大陆是。大陆 是。上海大什么车厂啦，是啊。 是。 特登讲。因为同个系列都是这样的。V 字头嗰牌子啊，四个窿窿嗰牌子啊，同埋呢个宝字头嘅牌子咧，系同一个系列嘅。咁但系咧，一开始嘅时候咧，入去都要攞个手机去扫码去入去啦。咁我见到系咩咧？啊，见到内地依家做呢啲奢侈品汽车嘅户外 showcase 咧，系搞得有声有色。点解咧？我估十年前咧，其实呢啲内地品牌唔够胆做 outdoor show。第一，第二。 佢唔夠膽俾你咁近距離掂啲車，或者唔好話掂啦，其實佢可能都唔俾你掂，但唔俾你咁近距離接近啲車，因為喂大佬一架車，即係百幾萬人民幣噶嘛，咁你攞個一蚊人民幣刮一刮佢都係一件事，咁你每個社會都有人係多手噶啦。每个社会都有机会有人系搞事㗎嘛，系咪先？咁你有啲人系古古怪怪，好鍾意整下你，咁你旧时真系唔够胆。但依家好明显你见到内地嘅民众嘅素质呢系提升咗。 我諗有咁 大车厂亦都好愿意做呢啲嘢。 系因为而家另外就系个竞争市场都大咗好多啦。我谂淨系国内超过二三十个汽车品牌存在咗喺度。 真系啊。 仲要差唔多去到每一个大型嘅商场呢，淨系大型商场Ground floor 嗰層咧，超過四五間嘅 showroom 喺度， 係啊，即係唔講得少。同埋咧，啲電能車嗰個競爭力好強啊。譬如你頭先講咧，話個競爭力係嚟自電能車。譬如早幾集我哋都有講嘅，譬如近啲海心沙嗰邊嗰啲都係啲高級嘅商場啊，其實都係香港人開嘅，或者 under 香港 label 嘅咧。其實四間嘅主流嘅電動車車企全部都有 showroom。 係啊， 係啊，你入去你俾訂掃個碼，你就已經可以 唔經唔覺就買咗一架㗎啦。最重要係咩？而家買電動車唔使搖號。 係啊係啊， 即係以前我哋成日都講攞藍牌咧，要搖號可能唔知搖幾耐你先會得到嗰、那個嗰、 啊 那個牌㗎嘛。係 啊係啊係啊。 咁、 啊、 但係而家唔係嘅，你電動車又即時出牌。 係啊，真係。 系 啊，好正啊！我咧喺呢个车展入面咧，有一架车咧好 impress 嘅，即系好惊艳到主持人阿 O 咧，就系佢一架咧极度复古嘅叫做宝咩啦嘅车啦。哇！呢架咧我喺香港都见到， 不得了喎、 啊，系啊，不得了。 呢个我喺电影见到嘅啫， 系啊，真系好靓啊！嗬， 系啊，我又反而想问一下，你今次去呢个车展里面，以电动车为佢哋嘅主题啊？ 佢有嘅，佢一两架嘅，以经典车为主题，因为佢原来系75周年啦。咁与此同时咧，就系、是、佢都有佢电能车嘅，因为佢开始做佢电能车，不过就系一架叫做片花车咯，即系个 model car 咯，叫车模啦，俾你去睇或者成咁样咯。 即系未发，即系未有未落地，正式落地。 未落地，但可以落订。 哦，即系预售。 系啦，预售系啦。咁因为之前咧，你中意嗰个牌子咪 B 字头嗰个牌子，我咪同你讲喺西九文化区咧，咪有个 showcase 嘅。我记得上年六七月。咁佢都係做到啲車好靚啊，擺曬俾你睇啊，好多經典車啊。與此同時咧，就係佢有個產業鏈可以出嚟啊。你去買鎖匙扣啦，買 cup 啦，買 T 恤啦， 袋啦， 係啦，一啲 crossover 嘅啤酒啦，即係你即刻飲嘅。 係， 但個啤酒樽懶係拉咗少少花嘅。 係， 咁你有陣時人咧好簡單嘅咋，入到去咧，你全部睇住呢啲品牌嘅車咧，你好似崇拜形式咁樣咧，你就會買多咗嘢，用多錢。 其實而家都係即係。我哋见几个大嘅汽车品牌啦、其实佢哋嘅下线即系嚟嘅产业化发展里面，唔系净系卖车， 究 竟嗰啲 product 先系精致， 系啊， 即系有啲出熊仔。 系啊，你谂下，即系当我食个汉堡包都有个 P 字头呢个品牌嘅时候，你影张相握个 like 都系一件事。 买鞋都有啦， 系啊，所以真系你见到内地或特别喺湾区嗰个商业嗰、那个营销处处系真嘅。咁释房亦都系大湾区车展啦，咁、一年七日嘅，其实讲紧呢个大湾区车展。咁啊，无论中外嘅品牌，其实都有啲车去推出啦。最后俾埋呢个资讯大家啦。咁啊，第27届嘅粤港澳大湾区咧国际汽车博览咧，就喺呢个会展中心啊福田区嗰度开幕啦。咁啊，一年九日嘅，咁所以咧，即系我哋依家做紧节目此刻咧，你都会上去睇嘅。咁啊。最緊要係咩？政策層面咧，咁啊，深圳就加碼咗推進呢個新能源車啦。你14號至8月31號咧，咁啊，深圳咧就買車嘅話咧，可以豁免一啲汽車企業税啦，咁樣啊，亦都有啲南山區嘅工信部咧都有啲補貼嘅，單筆咧最高可以領到33萬人民幣嘅補貼喎。咁、幾好喎、 OK 喎、 有30000蚊人民幣補貼翻你買架車。 係因為而家嗰架有架好靚 L 九咧，講緊大家 search 讲紧佢里面嗰个凳好包嘅，好大架嘅。首先，香港嚟香港有噶啦，咁但系咧，成架车咧个车长就基本上我香港停车场其实唔算好适合嘅。咁但系佢里面嗰个座位咧，你就会觉得哇，点解成可以坐飞机咁咧？跟住然之后每一张凳都有按摩嘅功能。 系啊系啊， 我其实太夸张。 按摩功能咧，其实咧 內地龍頭嘅汽車電能車品牌咧，佢個仰望係咧，你一定要睇。佢之前咧用朝代區分噶嘛，漢啊、唐啊咁樣啦。咁佢嚟緊有個仰望系列咧，100万人民幣以上一架咯，仲要係基本 option 嘅基本配置啫。 哇！ 如果係高配咧，去到120万人民幣，呢個車霹靂啊！我好想做一個實測噶，但唔知道會運到嚟香港買啊！ 我哋不如過去過去灣區試下，睇下可唔可以傾一傾，我哋兩個過去做實測， 試下車 拍翻條片俾大家。 喂，好好好，我都想拍，我都想拍。好啦，嗱，哇！一講車咧，我講到超曬時啊！咁啊，今集時間差唔多，多謝曬 PC 施俊興同我一齊做節目。咁啊，下集再同 PC 傾偈。拜拜， 拜拜。 你若已决定要走，不好意思，我亦要拒绝放手，有理由去强求。亲身要你证实我有劣有优，假使过往对待你略嫌简陋，有理由从头谈判去预留。神经过敏，没有空隙，提出抗议亦会珍惜，如情话你都不再有反应。无情话我听完再反省，我共你，我共你，爱没法回头，谁会像我盼共你，抱着都泪流。Come back to me, back to me, my love, back to me, back to me。我共你，我共你，困局里停留，谁会像你，会令我止住进危楼。Come back to me, back to me, my love, back to me, back to me。吻掉了有没借口，心灰意冷那位置要换气口，有理由再对流。手心硬性也未够要共你手，增添布置更合阵亦然感受，有理由床头趁钱也挽留、yeah。 如果世界未够温馨，难得你我亦算挤逼，越情话你可使意再公平，无情爱我都可当作佳境。我共你，我共你，爱没法回头，谁会像我盼共你，抱着都泪流。借口，鼓起勇气信任我，发现两手有理由，已被谁撕。